好啊，嗱，翻嚟咧就要講一講呢、這個我哋有個活動嘅，咁咧就大家留意啦。喺呢、這個唔係呢個係下個禮拜六同埋禮拜日一連兩日咧，我哋就係有呢個送豬迎鼠承債人為奴嘅活動。咁呢只鼠咧就頭先我開始之前咧匆匆忙忙喺度畫嘅，係啊，咁啊梗係冇你畫得咁靚啦，咁樣咁啊。送豬迎鼠嗰四個字就更加低能到不得了，因為問阿健就知啦，當時就匆匆忙忙 啊，呢個係 裙拉褲甩咁樣。咁咧就係1月18日就係星期六，咁咧就係俾會員嘅。咁1月19日星期日咧就係開放俾公眾嘅。咁因為上次好多人一見到條人龍排隊就走咗啊，話俾我聽 辛苦嘅。 係啦，咁咧就所以我當時都同阿 Gary 講咧，我哋不如搞多一次啦咁樣。咁咧就係朝頭早10點早咗嘅，將個時間拉長咗。由朝頭早10點到晏晝嘅5點，咁咧就大家咧就嚟呢個偉業街116號，我哋呢個常書局呢度啦，咁樣，咁啊有乜嘢同大家分享咧？咁當然就可以大家去，我哋之前都宣傳過啦，就係呢個德國小麥釀造啱啱釀造，我諗係最新鮮嘅啦，應該係，我估係星期四先入樽嘅啫。 哦，哇，正喎！ 咁咧星期六咧就大家可以優先咧就係選購呢個。德國小麥釀造的叫城寨大吉啤， 大吉啤 係啦，咁咧就亦都有咧，啱啱 rose 好噶啦，其實就係通常新鮮嘅咖啡豆咧 rose 完之後咧，就係一個禮拜到咧就係最適合就係飲用嘅手沖咖啡豆，係 premium 嘅咖啡豆，優質咖啡豆嚟嘅，咁係哥倫比亞嘅 Geisha 嘅咖啡豆，咁亦都我哋揾佢好專業嘅 roaster 同我哋一路試嘅 profile 試出嚟手沖嘅，咁上次有啲人嚟到咧就。因為免費俾大家試，咁已經咧就冇曬，咁所以咧今次咧，希望大家如果要選購呢個咖啡豆咧，就可以咧即場嚟買啦。咁另外就係有呢個鼠年嘅福袋啦，咁樣。咁仲有星期六就有阿 Gary 喺度咧，就係同大家咧晏晝3點到5點，就阿 Gary 喺度咧就同大家畫呢個鼠年嘅年畫。咁如果你係承債人， 送俾大家， 記得咧就係咧佢每一年咧。近呢幾年咧都有同我哋畫年畫嘅，舊年係嚟畫豬，我記得 係啊係啊，上年豬年啊嘛， 係啦，咁啊，因為上呢、這個活動就取代咗我哋上年嘅呢個寫揮春嘅、嗯，其實我哋每年咧都會同承債人一齊喺度寫揮春嘅，咁啊之前就係陳仁啟老師教大家書法啊咁樣，咁啊今年咧我哋就改咗，就係、是、變成咧就係、是、用一個嘅大家嚟去去攞紀念品啦、買嘢啦，同埋係攞年畫啦咁樣。咁啊 ，Gary 咧就係星期六，咁其他嘅時間 ，Gary 都有佢嘅呢個畫年畫嘅時間表㗎。 嗰啲係落區嘅， 落區嘅。咁你嚟到或者嗰個時間你喺唔喺度，或者佢冇嚟嘅，即係佢喺第二區畫緊嘅，你可以我哋 upload 下 Gary 個時間表咧，大家就可以去揾佢。 好啊，好啊。 咁佢嘅呢個叫做年鼠係嘛？ 係 年燈嘅年喎，不過唔係過年嘅年喎。呢個年鼠嘅年畫咧，咁就一定咧個水平咧，比起我呢只，即係睇落去咧就係貓又唔似。 你只 marker， 我就用毛筆咁樣咯，係呢個唔同啫。 米老鼠又唔似米老鼠。咁如果你係會員咧，就唔使報名嘅。如果你係會員得噶啦，你去到門口話個 number 俾我哋聽，咁就可以入嚟噶啦。咁啊，未續會嘅都可以嚟到續會就得噶啦。咁咧就。記住啦，就手快有手慢無嘅，咁我哋有一啲嘅幾特別嘅紀念品嘅。咁啊，陶君衡咧，其實咧就做咗一啲嘅閲歷，佢自己咧、 啊、 做咗一啲抗爭嘅閲歷。咁咧就佢之前咧就 send 咗個 graphic 俾我睇嘅，咁、就做得好靚嘅。 啊， 估唔到個衰仔咧做嘢，即係突然間咁的起心肝嚟咧，都係做得好嘅。 係嘛？ 係啊， 有品味。 係啦，咁我哋遲啲就會upload 俾大家睇下呢個嘅，一陣間休息之後咧就俾大家 upload 大家睇下呢個陶君衡嘅呢個。 啊，出嚟啦，出嚟啦，呢、這個。 係啦，咁啊。我就問阿 Anthony， 我話：誒邊個做㗎？咁樣咁靚嘅，話土自己做嘅咯。咁我話：咦咁感性啊！突然間， 犀利。 佢話：係啊，而家咁樣。咁啊，都係揾馬土都係星期六得唔得？ 好， 上嚟一齊。係 喎，叫埋上嚟喎，係。啊，係喎，呢個靚喎。 佢好多係嗰啲嘅， 即係嗰啲文宣 嚟 嘅，公海裏邊 公海嘅文宣嚟 嘅，係。即係參與者、參與個運動嘅插畫師嘅設計師嘅作品嚟嘅，係。 係啦，咁如果大家嚟就可以攞到㗎啦，咁咧就唔係出售嘅，咁就你可以隨緣落座啦，咁捐錢啦，俾翻即係嗰啲成本啊咁樣，咁但係就基本上我哋唔係賣嘅呢啲。咁大家記住啦，但係會員嘅話咧就係呢個嘅星期六。 星期六。 係啦，咁大家見到呢張 低低地嘅呢個送豬認鼠嘅手繪海報，咁咧就係認住呢只鼠啦咁樣。咁我舊年我都畫過豬㗎， 有。 其實我畫得唔差㗎，真係我。 O K 㗎， 係啊，好多如果有攞過我豬嘅年畫嘅朋友 upload 上嚟俾大家睇下，就真係唔差嘅，其實冇呢只咁咩嘅，呢只就因為太匆忙嘅啫，其實。 一分鐘鼠啊，呢只係。 半分鐘啊，我諗。 半分鐘呢個犀利。 係啊，半分鐘畫好㗎啦，咁樣。好啦，嗱，講完呢個活動之後咧，就翻嚟講翻呢個台灣選舉。其實我就估計咧，蔡英文會贏嘅。 你會而家個個都咁估，咁但係近呢幾日又好似多翻一啲嘅分析文章，就話有暗湧啊、寒流啊，會唔會這個韓國瑜啊逆轉性啊，有冇一個潛在嘅危機啊？再加埋呢啲地下賭盤，開盤就話。佢都有可能輸少當贏啊，咁啊就話蔡英文會唔會有困難？ 咁多嘅，當然中共好嗰啲咩中華統一咩咩嗰啲白狼啊， 白狼 旺旺啊、中時啊，總之其實紅色滲透喺台灣咧，其實同香港一樣，我話俾你聽，一樣係買電視台啊。你見到上一次選舉嗰啲中天啊，定唔知乜鬼嘢，全部都係韓國瑜啲新聞嚟嘅，係 又係多線齊發， 一模一樣嘅。不過香港啊再衰格啲，得翻一個電視台。係嘛？咁所以咧，就因為投票嘅選民多，你嗰啲嘅買票行為好或者咩嘢咧，個影響咧就好細。 當個量越多，啊、就好難。 即係等於區議會選舉嘛，你個投票率去到七成幾嗰陣時候，你嗰啲鐵票啊、嗰啲掌心雷啊嗰啲咪沖淡曬咯，全部。咁所以我自己有信心，今次蔡英文係應該有相當距離嘅勝出嘅。咁。韓國瑜得幾多少票咧，都係有一個啟示嘅，我覺得，唔係話佢贏定輸啊，究竟佢總得票係幾多咧？係有一個啟示就係咩咧？對北京最關心嘅就係台灣人對一國兩制接受嘅程度。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國兩制嘅公投嚟嘅。呢個唔係淨係選總統啊，係對一國兩制台灣人接唔接受一國兩制嘅公投。所以我喺度呼籲各位台灣嘅選民有投票權嘅人。一定要去投票支持蔡英文，因為呢個唔係淨係支持邊個做總統咁簡單，呢個係牽涉到究竟你哋接唔接受一國兩制。你見到香港人已經生活喺地獄裏邊嗰陣時候，你哋會唔會只係為咗錢進來貨出去，然後出賣自己嘅尊嚴咧？係嘛？當慢慢慢慢得翻一個電視台，跟住嗰啲台灣嘅書店由呢個紅色資本控制，報紙由紅色資本控制。教會裏面的執事是被中共統戰，然後學校裏面的課程由這個北京去指導怎樣去進行國民教育，然後跟著你發覺所有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全部都是有條線扔去在大陸做生意的人。如果你是這樣的話，你支持韓國瑜，如果你希望台灣變成這樣的話，為什麼香港人會撐蔡英文？很簡單，只要保留住華人地區一門自由之窗喺度，到香港人有難嗰陣時候，我都會希望台灣人可以伸手幫我哋。呢個係大家係一個命運共同體，因為我哋面對嘅就係一個極權崛起嘅中共。我哋一齊喺晚清崩潰之後離開呢個所謂嘅中華帝國，台灣變成日本嘅殖民地，香港係變成英國嘅殖民地，一場甲午戰爭。冇咗台灣，之前嘅鴉片戰爭冇咗香港。咁但係喺個歷史發展裏邊咧，香港係因緣際會喺二次大戰之後冇收翻香港，而台灣咧，亦都係因為蔣介石當時撤退去台灣之後，共軍呢個金門戰役裏邊指揮失誤，結果俾國民黨軍隊咧喺呢個頂住呢個金門戰役之後咧，就爆發咗韓戰。咁結果咧？就成為呢個美國軍事保護嘅一個地方，就係不沉嘅航空母艦。咁1972年尼克遜訪華，中美發表三個公佈，其實係中共正式承認台灣係美國嘅保護國。呢個就算你係共產黨，我都敢同你辯論。係 個保護傘 之下。1972年嘅中美公佈就係呢個意思。你唔好講今日話台灣咩咩台獨台獨台獨，中共係有份嘅。我話俾你聽，當年如果唔係毛澤東應承史泰林派人民志願軍。入去呢個鴨綠江攻打呢個嘅南韓，根本上當時葉飛嘅部隊一進攻金門失敗，已經喺福建休整準備再進攻噶啦，根本就唔存在呢個台灣嘅中華民國政權啦，係因為中共係要討好呢個史泰林， 將當時準備進攻台灣的部隊調咗上鴨綠江嘛。你睇翻嗰陣時啲軍人嘅記錄，大佬著住床單啊，連軍衣、棉衣都冇啊。當佢進入北韓作戰嗰陣時，因為佢哋喺南部，係喺東南部休整緊嘅啲軍隊係準備打台灣嘅，其實係。所以我話呢個咧就係奸有奸輸嘅，我成日覺得。嗱之後究竟我當蔡英文當選嘅啦，其實最重要就係對美台關係的影響。 美台關係啊， 呢兩年咧就其實 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咧，實質已經係提升咗美台關係，除咗軍售之外咧，台灣旅行法啦，仲有咩咧？就係將 AIT 啦駐台嘅呢個即係機構咧，就搬去一個新嘅 office 啦，喺內湖嗰度應該，咁亦都係正式派駐呢個武官駐喺呢個嘅辦事處嗰度啦，美國駐台辦事處嗰度。咁呢啲實質嘅行動，當然中共看在眼裏，但係又出咗聲係冇用，因為你而家見到咁樣伊朗斬首行動，我諗習近平都有排驚。 咁旅遊法就已經擺到明，就要再進一步拉近，即係中台兩，即係咪呢個美台嘅關係噶嘛？係去抗衡中共嘅霸權係。 如果蔡英文大勝啊，相當距離打敗呢個韓國瑜，我覺得美國應該進一步提升美台關係。嗱，當然。有人會談是否承認這個台灣的外交上，我覺得有一定的困難，不過起碼我覺得在軍售一定要將台灣進一步武裝起上來，買一些更先進的武器給台灣，第二聯合軍演這個下一步來的，根本是跟台灣進行聯合軍演，因為你看到這個在整個亞太印太整個戰略第一島鏈裡面，台灣是最重要的，其實如果台灣失去，我經常都說中共攻打台灣是不會用兩棲登陸的模式的，它是會用普京拼吞克里米亞的模式的，它是先在島裡面搞分裂，製造一個所謂親俄勢力在克里米亞和這個烏克蘭東部的親俄民兵，其實那些民兵是蒙住面沒有號碼沒有委任證的俄羅斯特種部隊來的，是這樣的方式，然後才再加科技戰，再加這個黑客干擾呢個烏克蘭軍隊嘅指揮系統，係咁樣進侵呢個克里米亞嘅，嗰個就係所謂超限戰啦，就係全方位各種方式，唔係導彈封鎖，唔係兩棲登陸。如果你要預防克里米亞式嘅並吞咧，選舉就好重要。我話俾你聽，台灣人要顯示到佢哋嘅主流民意係拒絕一國兩制嘅。 嗱，而家個民調咧就話蔡英文係多過韓國瑜30%啊，喺支持度嗰度。咁所以咧就好多分析咧就講話，今次蔡英文如果真係要贏，亦都係贏得漂亮咧，要多過韓國瑜咧，係講緊300,000票嚇。咁但係啲地下賭盤咧就當啊韓國瑜如果係輸少當贏嘅話咧，一賠三咧就講話，如果係少過500,000票咧，咁就即係可以一賠三啦。咁所以咧嗰啲地下 即係讓盤咯， 係啦，或者係即係想去咩嘅話咧，就促成咗咧，就話即係啲人會唔會咦小英民望大將喎，支持度好高喎，贏緊喎，咁唔少咗一票唔少啦。再加上咦，如果我參與嗰啲地下賭盤咧，咁啊影響我投票行為，咁我就不如投敗俾呢個韓國瑜一方面，咦，蔡英文都是贏，不影響到大局，但另外一方面，我又代代平安，咁啲賭徒就會咁諗嘅。咁但係咧，當然亦都有人講話，中共有冇喺背後去操控呢啲地下賭盤咧？咁就係50,000票。嗱，50,000票係點咧？就有另外嗱，個就係政治分析啦，就唔係賭徒講啦。50,000票，如果係輸50,000票咧，就會被理解為台灣的主流民意咧， 都接受一國兩制， 係啦，較為親中。 所以我話唔係淨係贏咁簡單。 但係如果係300,000票咧，就唔同啦，就話主流嘅意見，台灣嘅主流意見係徹徹底底地要否定一國兩制，係蔡英文領導嘅台灣政府之下嗰條路線，就唔係而家國民黨嗰種。 所以今次台灣嘅選舉係對中共在一國兩制統一台灣這個2019年元旦習近平的路線的一次的台灣人的公投，我記住其實不是你幾憎蔡英文都好，那個其實是對台灣人意識、台灣本土意識和台灣接不接受一國兩制的公投的，如果你沒有200,000-300,000票這樣大敗這個韓國瑜的話，第一美國他們都要看緊，為什麼香港一通過區議會選舉打敗全面崩盤建制派之後，即刻通過人權及民主法案呢？ 因為佢嗰個選舉結果就係 send 咗一個好 strong 嘅 message 俾美國嘅朝野，就係香港人嘅共識，係主流。經過呢七個月嚟嘅警暴，我哋仍然係企硬嘅。所以我就話點解人數啊、投票呢啲咁重要咧？嗰個係一個 symbolic meaning 喺政治上係一種嘅大大聲去一種嘅表態嚟嘅。不是民意調查可以取代的。 還有另外一個關注呢，今次就是台灣人投票，明天投票是投三票，一票總統，兩票就是立委的，分區和不分區這樣的。所以呢，會不會有一些投票行為出現呢？就是現在國民黨和民進黨藍綠雙方都說希望要全面執政，要贏就要贏這個立法院，如果不是就會變成互相制衡，有可能就會令到就是跛腳政府，又或者政不出這個總統府，有這個情況的。但是明天會不會有機會，即投藍營那些人，覺得這個韓國瑜即個人質素不行，他的路線也不認同，也看到香港搞到這樣，他 不想黏一個 兩制， 所以他想競選， 明明投這個蔡英文的總統那一票，但會不會是立委那兩票或者兩票裡面的其中一票投回一個藍營呢？樣因為如果是藍營立法院裡面，即是民進黨不是執政或者沒有過半數的話，那都有機會會影響蔡英文未來那四年那個即執政的暢順的。 你問我呢就很簡單的，要保住這個華人地區的民主自由，蔡英文執政多一屆之後，在這屆裡面就要徹底完成跟美國提升那個關係。我說真的，我不是說笑，這個才是呢對整個香港，對整個華人社會，特別是整個印太地區，被中共威脅的印太地區來說，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沒有時間的了，其實你問我真的沒有時間的了。中共他會用什麼方法，如果沒有美國 Donald Trump 這個狂人去看著的話，基本上是可以的。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你看伊朗門，即是今次的這個蘇萊曼尼的這個斬首行動，當時我都說這個人是不按牌理出牌去贏，你看伊朗馬上跪下了，是吧？那二十支導彈，好像 三十八 支，一早打電話去伊拉克射去那裡的，還要跑道都不射， 約炮來的， 人口密集的又不射， 那些是約炮來的， 嘴炮來的，其實一個政治性的導彈來的， 大家都要找個下台階， 跟著就說報復完畢了，這樣，是吧？現在不是，現在烏克蘭的客機是不是他擊落？都仲有個懸念喺度啊！而家 timing 點解會咁神奇 嘅咧？死咗三分一人係加拿大公民嚟㗎，裏邊嘅伊朗裔嘅加拿大公民嚟㗎，係嘛？即係佢係喺發射導彈嗰段時間被擊落㗎。其實係，即係而家紐約時報就指控就話，根據市民提供嘅片段就似係啦， 似係 係啦。咁而家佢就伊朗就驚啦，佢就邀請美國嘅專家走去調查咯， 即係等揾外人去證明翻自己清白㗎嘛， 係。係咪？所以我就話以戰逼和就係咁嘅意思啦。伊朗你想想逐步擴張，伊斯蘭國崩潰之後，居然插旗在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也門，完全不將美國放在眼內，煽動伊拉克民兵衝擊美國領事館。那時候我看了一部電影，講這個美國的特種部隊是在班加西的美國領事館遇襲敘利亞，那時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很悲壯，即是那個特種部隊可能得唔知七個人定乜 嘢？以寡敵眾。 係啊，守住班加西嘅美國領事館，係一個慘劇嚟嘅，其實嗰度係。咁啊，我諗對 Donald Trump 睇過一段戲啦，所以就唔想呢個伊拉克領事館就變成係咁啦，咁所以就斬首行動。咁我覺得如果喺 Donald Trump 連任之後，我相信佢好大機會連任。Donald Trump 連任之後就大家都放手一搏㗎啦，其實可以。所以我話喺選後。台美台關係才是最關鍵，我覺得。如果你真正要制衡中國的，不是貿易戰，我覺得。香港是其中一隻牌，台灣是更重要的一隻牌。如果你有更緊密的自由貿易關係，甚至由美國帶頭將一些科技公司轉移去台灣，去擴大台灣的科技製造業的實力，其實台灣在科技製造業來說，實力是相當高的，不渣的，一點都不差，其實。咁你諗下咧，呢、這個就係所謂錢進來，唔通真係買文蛋去大陸咩？你真係撲街諗埋啲韓國 係 I T 啊， 諗埋啲咁嘅嘢，屌你仲係買緊 生果， 賣生果，大佬，你嚟到香港真係望之不似人啊！直情係唔好話人均啊，望之不似人啊！嗰、那個格局係低到咁嘅人，即係你話蔡英文係有好多施政上嘅問題，民進黨有貪腐嘅問題，但係 given 呢啲咁樣嘅，我就話永遠政治選舉都係。兩害相行取其輕嘅啫。 我台灣朋友咪就有乜理由當選咗之後走嚟香港去中聯辦嗰個拜會？ 喂，仲要係 即係肉酸到暈啦， 係嘅嘢係啊。咁後邊當然 身影係肉酸到暈啦。 後邊當然就中共安排㗎啦。呢啲戲點會係韓國瑜自己可以度得到啊？點解有個吹水喎？話過去開馬場啊嘛，香港賽馬會有冇啊？係咪所有你諗下高雄嘅位都未坐暖，好似請假請咗80多日，好似係。 同埋係選舉承諾嚟㗎，佢話要做到任滿㗎。高雄市市長上任之後唔夠半年就反口啦。 我告诉你台湾人有 就越级挑战总统 始终都是甩不到有些中国农民民粹那一阵的文化在里面。即很简单就算你说民粹也好喂 ,Donald Trump 说都即是一个生意佬、一个精明的生意佬。即很简单你说民粹也好我给个侯志强你揀再给个这个刘联雄你揀你揀哪个可能大家都是出口成文的了喜欢起朵的了喜欢发大财的了。你都是揀刘联雄不会揀侯志强的啦。 似啲大佬嘛。 唔你都似一个成功的大佬啊大佬。侯志强是一个即是讲得不好听啲就是一个这样的山寨王。是吗或者是那些这样的即是在那些乡下地方的那些恶霸。 咬住支牙签。 是啦。 或者火柴。 即是韩国瑜就是这样的质素的人。是吗你硬硬将他捧上去的人觉得他哎呀好得意喎好过瘾喎。係嘛？啲聽眾都講啊，管長原本都係啊韓粉嚟噶， 曾經係 上一次高雄選舉嗰陣時候， 曾經係 係啊，好快已經轉咗態啦，搞唔掂， 因為坐咗上去個位置就跳票啊嘛，係 咪同埋唔對路啊嘛，真係，即係你呢啲咁樣嘅，即係我話全球都係民粹嘅而家係，因為你有新媒體，有 mobile media， 有 live media， 一定係呢啲嘅金句王啊。呢啲民粹政客嘅、 哦。不過如果今次韓國瑜輸咗總統選舉，而喺高雄市而家已經有人發起罷免，嗰、那個程序係順利嘅話咧，到2020年嘅年中，即係6月、7月就啟動噶啦。嗰、那個罷免係佢可能唔單止係韓國瑜係輸咗台灣總統啊，佢可能連市長個位置都會被人罷免。 其實個情況，如果韓國瑜敗選300萬票咧，就等同於我哋嘅示威者擊潰呢個鋭部裝甲車一樣嘅啫。即係呢個中共特製嘅秘密武器，就俾台灣嘅年青人咧就打敗咗啦，仲要係打冧咗，跟住爆炸添。 4年前啊，好有趣嘅，唔知咁巧，蔡英文上任嗰陣時係689萬票， 689， 係啦，689咁啊，跟住好短時間之後，兩個月之後，呢、這個梁振英當選咧就689。咁啊，2012年啊，應該係馬英九呢個頂峰嗰陣時，競逐連任嗰陣時咧、最暢順咧就攞776萬多票，又話760多萬票嘅，咁所以蔡英文今次如果係大勝300萬票，係衝到去一定係應該要超過700萬票嘅，到底能唔能夠平到，又或者係超過當年馬英九攞到嘅760多萬票咧？咁樣咁就要睇聽日啦，聽晚就知啊，好快啊，其實 好快台灣香港 24小時之後， 你點啊？幾千票區議會都鬼死咁耐，人哋台灣人。咁多票，咁幾百萬票，咁點發？ 仲係唱票嘅添喎！ 唱出嚟，我睇過喺、個廟度唱票。 我哋去嗰個中間嘅點票中心，好似個球場咁大，係睇住個 mon 嗰啲數字係不斷跳噶，好有效率 嘅。好先進啊！喺呢方面，香港係落後到不得了嘅，其實已經係。所以我就係話咧，大家記住，如果呢個係對習近平一國兩制嘅公投嚟嘅，其實我哋香港人除咗希望蔡英文贏之外，仲要希望蔡英文大勝，係嘛？呢、這個就係、是。我哋嘅運動堅持到今日，當我哋冇辦法喺自己嘅地方得到公義嗰陣時候，就要中共喺全球失敗。呢、這個就係佢嘅 trade-off。所以你咁樣踐踏香港嘅人權，咁樣去侮辱香港人嘅尊嚴，咁樣去殘殺我哋嘅下一代，我就要你喺全球失敗。所以我話點解蔡英文當選之後就要提升同美國嘅軍事關係，同埋貿易關係，將美國嘅科技製造業轉移去台灣。因為呢個係長遠喺印太嘅戰地緣政治裏面係制衡中共嘅一個最重要嘅一隻棋嚟嘅，係咪？呢個大家仍然係所謂我哋諗嘅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啊。 所以啲攬炒嘅真係後生人、後生仔咧，就投票俾蔡英文，聽日咧就等同於咧係即係支持香港嘅反送中運動嘅。啊，咁啊，林鄭就成為咗呢個蔡英文小英嘅吉祥物咁樣去講笑啊，咁所以咧就睇聽日啦。咁 唔係我有信心係會贏，但我希望佢大勝。 大勝就唔係50萬票之下小勝。 唔係嗱，佢而家 set 咗個 benchmark 咧，好鬼毒嘅。50萬票之下，就算你贏咗都好咧，你都被視為輸，即係叫做慘勝。咁如果慘勝嘅話咧，香港搞到咁大壇咧，佢就會講嗱，台灣人都係希望咧。安安定定的、 有錢繁榮嘅咁樣。 經濟決定論。 兩岸關係，台灣安全嘅意思就係唔好挑釁呢個中共。韓國瑜嘅講法咁。 係佢嘅説辭係咁嘅。 係啊。咁咧證明呢樣嘢咧，台灣人都係求定，唔係求變。 即係佢講話唔需要抗。 咁你對美國佬嚟講，如果佢覺得喂，屌選舉嘅 message send 出嚟係咁，就算佢要行前一步，即係我哋成日都話我哋要美國行前一步，我哋自己都要做嘢噶嘛。係嘛？你如果唔係嘅話，佢因為佢自己仍然係受制於佢哋嘅輿論啊、民意啊、智庫機構啊，佢有佢哋自己嗰個民意壓力喺度噶嘛。如果我哋自己做到嘢啦，咁佢咪會配合咯。所以而家呢個就係話，如果蔡英文能夠大比數擊敗呢個韓國瑜嘅話，唔單止兜巴車落呢個共產黨嗰度，亦都係對香港人呢半年嚟嘅抗爭咧一個肯定嚟嘅，我覺得，因為等於當年1989年喺北京嘅學生被軍隊鎮壓之後，結果佢哋開花結果就係喺柏林啊嘛，就係當年嘅柏林，德國人冒住生命危險去懟冧咗呢個 DDR 啊嘛，德國社會黨嘛， 係同一年啊，記住喺 年底嘅 咋。是啊，是年底的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就年底就即刻有蘇 就是因為呢個韓立克不敢開槍嘛。德國人是當時的東德人，是寫定遺書上街的，其實係同而家香港的年輕人是一樣的，是寫定遺書上街，因為當時已經落了命令，就係如果星期一大家上街遊行的話，格殺勿論啊嘛。係咁嘅情況底下，結果大家去到一個最拉到最高、最高的對立點嗰陣時候，睇下邊個 back down 啦，即係等於Donald Trump 對伊朗一樣，當時的德國人民就是拼死，你話開槍啦咁樣，係咁嘅情況嚟嘅。所以今次同三十年前係一樣嘅。香港同北京嘅學生係被軍事鎮壓之後，結果嗰個就係令到東德跟住到成個華沙陣營係骨牌效應咁樣瓦解。三十年之後，呢個就係香港嘅抗爭。亦都係首先出現喺台灣第一波，我講緊呢個係第一波，唔係最後嘅。香港人嘅影響就係會一個漣漪嘅效應一路推出去，係變成全球對中共嘅一種反制。我相信呢個就係香港人抗爭喺個時代裏邊嘅意義嚟嘅。其實而家只係我哋見證緊台灣發生嘅嘢。好希望大家如果香港人在那邊的識台灣朋友的，叫他們多些人呼朋引類，大家一起出來投票，是令到蔡英文的民進黨是大舉擊敗這個韓國瑜的國民黨。因為今次的選舉也都是對我們香港人一國兩制的一個公決，我們沒有這個這樣的機會，台灣人有，你們幫我們投這一票。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我哋另外一個題目應該講唔到啦，應該。 總之係呢個泰警撐警大聯盟咧，藍絲因為政治理由咧就拒絕戴口罩，就話呢個戴口罩咧就係黃絲嘅陰謀咧。不過大家應該好容易明。總之 今日我見到好多人戴口罩， 人一藍腦變殘，係啊！我頭先搭港鐵嚟好多啊，喺我身邊有成五六個都 戴 口罩。 同埋係戴嗰啲嘅外科手術口罩，唔好好似柯創成咁。 係啦，唔好戴。 反轉嚟戴。民建聯的人什麼都是反轉來講歪理來的，黑的變白，是所以呢就是呢，這些就是民建聯的 style 來的，大家千萬不要學，記住出街戴口罩回家洗手，這些沙士年代我們積累下來的習慣又要拿出來。節目結束之前都提醒大家，我們 FPS 捐助我們的是2629640 下個星期六朝頭早十點到五點，我哋就有呢個送豬迎鼠、承債人為奴嘅一個活動。咁啊 ，Gary 就會喺晏晝 三點至五點 就幫大家畫呢個鼠年嘅年畫。咁如果你攞住舊年豬年嘅年畫嚟咧，可能就換多兩張鼠年嘅年畫。如果你攞埋之前九年嘅話咧，九年都畫過噶，我記得喺維園啊嘛，我哋 係啊 喺維園嗰陣時候，我哋好多聽眾真係揾你畫 過，幫阿年畫過係 係啦，喺度啊，仲喺屋企啊嗰張年畫。咁啊，攞埋九年嘅嚟咧，可能就換到十張添。咁啊，記住啦，星期六咧就係課會員嘅，星期日都係朝頭早十點到晏晝五點就係課公眾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咧到時。咁我咧同埋阿 Gary 咧，咁我睇下阿陶君衡喺唔喺度啦，叫埋佢嚟啦。 好啊，好啊， 大家可以傾下偈啦。即係人會少啲嘅，我相信，因為有兩日啊嘛，拉長啲。 啊，可唔可以飲住啤酒畫啊？ 好嘛，咁可能中間落嗰啲唔使落水喎，噴兩啖泡落去先，咁樣嗰啲水墨啦，係嘛？今次好似冇乜色㗎，係嘛？ 因為是白描多啲嘅，係我要畫白色， 有紅色， 有紅色嘅，係嚇，啲 cherry 嚟嘅，係嚇。 咁點解唔偷圖咧？ 啊？有原因的，因為中國文化民間藝術咧，嗰啲老鼠中意同食瓜子啊、菩提啊、櫻桃啊、南瓜啊，點解咧？多子啊，即係多雲多子，即係話佢哋生殖能力強，三埋一竇。 不如我 咁就即係話祝啲人百子千孫咁解，即係嗰個吉祥寓意，老鼠嘅吉祥寓意係咁樣。 度身訂做幫我畫一張。 是乜嘢？ 就是老鼠怎樣打敗呢個大笨象？ 老鼠打敗大笨象， 係啦，畫一張係呢個老鼠擊敗大笨象， 係嘛？好， 你翻去諗下， 度一度， 係啦。咁啊，呢個亦都係香港人咧喺呢個庚子年啊，好似係咪？ 子庚啊，庚係庚子，庚子庚子鼠啊， 庚子年咪即係義和團？ 庚子鼠係啊， 1900啊嘛， 係 啊，係喎，2020 庚子啊。 庚子 Boxer Uprising 是庚子年嘛，庚子權變嘛，咁啊即係哇， 好記憶喎、啊、你， 真係好意頭啊！對中共嚟講，係嘛義和團之亂喎、啊、咁樣。好啦，嗱記住啦，咁就除咗貨金支持我哋26296400，仲可以咧就係、是、嚟參加我哋下個禮拜嘅活動。今日咧就第二個題目講唔切噶啦，啊，希望 講唔切啦， 係啦，下個禮拜啦， 好， 拜拜 ，OK， 拜拜。